Pobre Polo, mi sentimiento. Mi manca il canto, fa nuenta, mi namo Bhagavati. Arya Pragya Paramita Yai. Arya Avalokiteshvara. Bodhisattva. Gambhiram pragyaparamita charyam charamano vyavalokaya tisma panchaskandastamsh svabhava shunyana pashatisma iha shariputra rupam shunyata shunyata eva rupam na pritak shunyata shunyataya na pritak rupam यत रूपम सा शून्यता या शून्यता तत रूपम एवमेव वेदना संज्ञा संस्कारा विज्ञानम इह शारिपुत्र सर्वधर्म शून्यता लक्षण अनुत्पन्ना अनिरुद्धा अमला अविमला अविमान अपरिपूर्णा तस्मात् शारिपुत्र शून्यताया न रूपं न वेदना न संज्ञा न संस्कारा न विज्ञानम न चाक्षु श्रोत्र गान जिह्वा काय मनांसि न रूप शब्द गंधा रस स्पर्शतव्य धर्म न चाक्षु विज्ञान धातु यावन न मनो विज्ञान धातु न अविद्या न अविद्या क्षयो यावन न जरा मरणम न जरा मरणा क्षयो न दुख समुदय मार्ग न ज्ञानम न प्राप्ति न प्राप्ति तस्माच्छारिपुत्र प्राप्ति बोधिसत्वस्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विहारति अचित आवारणा चित आवारणा नास्ति अत्रस्तो विपर्यास अतिक्रांतो निष्ठा निर्वाण प्राप्तः त्रयद्वव्यवस्थिता सर्वसंबुधा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माश्रित्या अनुत्तम सम्यक् संबोधिम् अपि संबुधा तस्माज्ञातव्यं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 महामंत्रो महाविद्यामंत्रो अनुत्तरा मंत्रो समा असमा मंत्रः सर्वदुःखा प्रशामना सत्यम् आमित्यत्वा प्राज्ञपारमितया उक्तो मंत्रः तद्यथा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वसंगते बोधिस्वाहा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रसंगते बोधिस्वाहा गते गते पारगते परसंगते बोधिस्वाहा观自在菩萨心生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是故以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众相心舍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人而彼此生亦无生身障，昧诸法无人皆那次无一世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亦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空，不厌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 愿以 此功德不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 耶达瓦达伽美三巴达摩诃三巴达萨婆耶瓦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萨埵。耶达瓦达伽美三巴达摩诃三巴达萨婆布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萨埵。耶达瓦达伽美三巴达摩诃三巴达萨婆萨达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萨埵。ఆక సప్త చతుమఠం దేవ నాగ మహిదిక పుణ్యంతమనుమోదిత్వ శివమగకంతు లోక శాసనం. ఆక సప్త చతుమఠ దేవ నాగ మహిదిక పుణ్యంతమనుమోదిత్వ శివమగకంతు దేశం. ఆక సప్త చతుమఠ దేవ నాగ మహిదిక పుణ్యంతమనుమోదిత్వ శివమగకంతు దేశం. దేవో వసతు కాలే సస సంపతి హోతు చ పితో భవతు లోకో చ రాజా భవతు దంకో. సాధు సాధు సాధు. సంజై చిన్ నిమన్ కన్ జై జాలి నిమన్ ద జై జా జుయే నిమన్ కన్ యోంగ్ సిన్ కన్ నగ జి సిన్ జిన్ జువై 如果中文的意思不是很明显，你们也可以用英文。如果你们方便讲英文，那你们可以了解这个修心知心的修心，依照知心经就是代表解脱的过程。 你可以了解此生的过程，就是代表解脱。 第一部分就是解学， 第一部分是戒学。 戒学在这里就是那些功德啊。 戒学在这里就是那些功德。 从哪里？就是真知，言语。一和完待人和谐不挑慢自足一样疏无少见不留根系并精精神谦虚不疏谦无为犯 先 息水以免将来之者就是到这里就是解学这个部分是你们的解学。解学是定的所以没有解学不能够修定。那在知爱知爱经的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定。 此生经最重要的就是定。 定的部分是应常散发慈爱心为愿众生的福安，一直到应常被云持正念，此乃最高之德性。那个部分都是定学。 一直到应常培育持正念，此乃最高之德行，都是定学。 那慧学就是最简单，就是最后的一个部分，心中不落于邪见，居住皆得以慧观，去除以乐之贪曰必定不再生以待。 最后就是慧学的部分。 那下个星期我会说明这个执行观的因缘，每个透过的法有它的因缘。当然这个是属于声闻的三藏经，声闻的三藏经就是目标是不再来在轮回里面，这是目标。 下个礼拜长老会讲他的持经的因缘。 咁當然呢個聲聞嘅三藏經，佢嘅目標就係為咗唔再輪迴。 如果有修菩萨道，还要加一些菩萨道的道理。 你跟修菩萨道，就要加菩萨道嘅一啲道理。 菩萨道的目标就是法人， 菩萨道嘅目标就系法人。 法人就是法，所有的法，平平等等，里面外面平平等等。 法人就系内外所有嘅法平平等等。 净土就是属于这个菩萨道，不是声闻道，没有这种修行。 净土就系属于呢个菩萨道，声闻道冇呢种修行。 在净土，在内外都会平平等等。 喺净土内外都会平平等等。 在我们的这个世界，不可能。 因为我哋呢个世界就唔可能。 所以你只是为这个境界来修法人。 所以你思维呢个境界修法人， 这是菩萨道， 呢个系菩萨道。 所以在这个自心经里面，你还要加那些道理，再变成菩萨等法门。 所以呢个慈心经入边要加嗰啲菩萨道，你先变成菩萨 那 法 下个星期我们就继续讲，现在到这里为止。 门。咁下个星期继续讲，而家到呢度为止。 OK。 好。 好，一，要礼佛，要不要？礼佛好，咁大众起立，面向佛像，跟随法师行礼。 先叔叔叔，等会， 妈妈等一下。 阿弥陀佛，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个星期见，请多多小心，不要让那个corona 什么叫什么 coronavirus， 所以多多吸收，不要太在公共的地方太多。阿弥陀佛。 慢慢来，这是经文的语言。这个是戴女士她两个女儿三个人，这个是我们，这个是我们学生画地方纸。 谢谢你好。 一个是那个爱戴女士，这个是我画的照片，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